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318集，最后的嘱咐。 龙凤古城那个是假的？ 那龙凤古城的两个主子是当年西域一带的骗子，他们也是为了炼火之内力才造的假的古城，性质呢和赤炼堂差不多，炼狱极大，除了我师兄和他特地带进去认路的小凤凰，根本没人去过。我师兄啊，已经毁坏了所有能够通往黄金古城的路，那个银盘龟甲早就被我师兄融化毁坏，他死后根本不可能有人再找到黄金古城，除非是天意缘分什么的，那就不是人能够控制的了。 那陈修他们找的银色龟甲是？ 这个是当年董琦他们一帮人从龙凤古城偷出来的，也就是伪造的，只能带你们找到龙凤古城下边的假炼狱。龙凤古城下的炼狱伪造的十分精妙，但两个老鬼死后，里面的火没有节制的燃烧，已经彻头彻尾变成了一个火炉，用那个炼功迟早会走火入魔，导致和当年陈茂一样很早就病死了。我师兄从炼狱出来之后过着隐居的生活，当年江湖正逢乱世，妖魔横行，师兄因为内力太高求死不能，因此改邪归正，做了救苦救难的和尚。当时有不少人寻找传说中的炼狱，我师兄也找到了那座黄金古城，不然你们以为陈茂是怎么出来的？ 陈茂是被无尘大师放出来的。 我师兄救他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走火入魔，于是师兄将他带回沙海寺救治，并且教了他一些纯正的内功心法，抵挡走火入魔对心脉的伤害。但是陈茂趁我师兄外出的时候逃走了。 逃走？ 师兄原本以为按照陈茂的伤他活不了多久，所以也就没去寻他，但是想不到陈茂非但没死，还将这种仇恨和对炼狱的追求延续了下来。他走火入魔，神智也不太清楚，但是武功已经极好。他将从我师兄那儿听来的真正的黄金古城和那个他自己进去过的假的龙凤古城混到了一起，交给了后世子孙让他们寻找。 哇，这陈茂也太不靠谱了，那岂不是他和子孙几代找了半天找到的就是个假的炼狱？ 陈茂啊，直到临终前回光返照那一刻才意识到自己的情况可能不对，后代这样练功也许会步他的后尘，他就将师兄的事情告诉了儿子。之后也就是大概20多年前，一个将死的男人领着一个男孩送到了我师兄的沙海寺。 那个男人可能是陈茂的儿子，而那个男孩应该就是幼年时候的陈修。 众人不禁好奇，陈家的人为什么要送陈修到无尘大师的身边？是怕他学坏，想让他在名师指点下成长，还是想从无尘大师的身上下手，更确切地找到炼狱？这里可没有傻子，龙凤杀人案持续了那么多年，可见赤炼堂一直存在，代代相传。换句话说，陈修是被送去无尘大师身边找龙凤古城线索的。见众人神情，乌沙点了点头。 没错，但我师兄并不在乎，他当年收了陈修做徒弟，陈家太执着于仇恨和武学，因此师父想要度化他，可惜啊。 说着吴沙看了看陈修。 你就是执迷不悟啊。 哼，他根本不想收我做徒弟。 我师兄十分的疼爱你，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不然他为什么宁可带一个3岁的小童进炼狱也不带我去？ 陈修突然看着一旁的林业火，众人都一愣，随即看着林业火。 你进我炼狱？ 天尊和殷侯摸下巴。 哦，原来林业火就是那只传说中的小凤凰。 完全没印象啊。 大错特错呀。哎，孽缘。 五杀哭笑不得，摇着头，众人不解地看着五杀。殷侯伸手拍了拍他圆滚滚的肚皮。 哎，和尚，你说清楚点。 我师兄啊，当年为了处理炼狱的事情很是头痛，炼狱只能藏起来，人力却毁不掉，万一真的有人进去，很可能当年的悲剧又要重演。但是一般内力的武人或者普通人根本进不去炼狱，进去就只能死。师兄原本是想画成炼狱内部的地图，日后一旦有高手误入，可以照着图走，就不要错杀无辜了。可是这炼狱地势太复杂，画不清楚，最好是有个认路的，但他自己迟早是要圆寂的，于是他就去问银妖王。 那老糊涂跟他说什么了？ 银妖王说，有一个家族的人是可以进入炼狱而不受任何影响，也就是当年那个死在黄金古城的波斯人的后代。 众人都想了想，也难怪陈茂会把黄金古城和龙凤古城给搞串了，这俩还真是各种混乱。不过考虑到吴沙的确是带了林业火进入炼狱，这么说，众人都看着林业火。吴沙见众人神色，点了点头。 那个家族的人身上都有火凤，火凤藏于体内，有的在手臂上，有的在腿上，小铃子的在背上，平日根本看不见，只有火烤或者内力涌动时才会出现。 众人再一次摸着下巴端详林业火，倒也是，一头红发还有碧色的双眼，的确不是中原人，原来是波斯人的后裔。 有这种事？ 他每逢下雨就做噩梦，就是因为小时候去过炼狱，从而导致的记忆混乱。 邹良看向吴沙，吴沙歪过头看着自家徒弟。 你每逢下雨天就做噩梦吗？ 我记得我问过你，你胡说八道了几句，讳莫如深的样子，之后就不见了。 有吗？ 众人叹气，果然绝世高手都不是很靠谱的样子。吴沙见林业火发脾气，赶紧安抚。 哎呀，乖徒，你也知道师父好忙的。 是啊，忙着会相好的嘛。 众人意外地看着大和尚，那意思，不是吧，你不是得道高僧吗？ 哎呀，阿弥陀佛，不要胡说呀。 因为他是那个波斯人的后裔，所以无尘大师当年带着他进了炼狱。哎，那该不会那天还打雷下雨？ 进入炼狱，打雷下雨的天气是最好的。 众人叹气，原来困扰了林业火这么久的噩梦是这么个原因。林业火则是觉得自己亏了，感情跟自己屁大点关系都没有，被人带进去认个路，搞了半天路没记住，记住那么多恐怖画面。吴沙搔着头，众人都明白了，天尊和阴侯说林业火性格和吴沙很像，都很二，是什么意思了？估计无尘大师也不会精明到哪儿去。 那为何我爷爷和爹都说无尘总把藏凤鱼玉挂在嘴边念叨？我也听他说过好多次。 陈修突然扬起脸，众人都点头，这不是没有的事吗？这是藏凤鱼背或者藏凤鱼肉啊，跟玉有一个铜板关系。 我师兄问银妖王的时候，小林子还没出生呢，也不知道那火凤是在这传人的脸上还是屁股上，所以银妖王最初说的是藏凤鱼肉。 说着吴沙还有些小尴尬。 你们也知道，出家人不喜欢说个肉字，这样太过直白，也容易给那个族的人惹来麻烦，所以啊，就用藏凤鱼玉来代替了。 众人哭笑不得，心说那些个买玉的不是死得很冤枉。不过如果当年吴沙说的是藏凤鱼肉，如今会不会死了很多卖肉的？ 你师父不带你进炼狱，是因为你当时的内力根本承受不住炼狱的影响， 他其实啊，根本不想让陈家人练那种邪功，这种功夫练到之后只能徒增痛苦。他是想你能忘记仇恨长大，然后幸福生活的。 幸福生活？我只想学功夫，他难道不知道？ 他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比你还要执着。他之所以会带小林子去认路，也是为了给你留条后路。日后你若是真的执迷不悟，而且有缘找到了炼狱，他至少可以给你带个路。只要有他的带领，你就不需要那么多死人来探路了。小林子是我的徒弟，他内力比你高，你如果需要练难过的关卡，可以让他和你过招，帮你增进内力。炼狱的功夫练到最后一关都会大彻大悟，而练不到最后一关则会死在炼狱里。这样你练不成也不会害死别人，练成了就是世人的无限福祉。只可惜你离开沙海寺之后就没有再回来，他临终的时候你也没去送他，没听到他对你最后的嘱咐。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